嘿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今天这个话题呢特别有意思，叫做分享你相亲失败的经历。 是，相信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都面临一个头痛的问题，就是被家里人安排相亲，逼着相亲。 相亲其实大部分都是会以失败告终啊，因为毕竟没有什么感情基础，也不认识，就两个陌生人硬逼着这个要怎么怎么样，还是有一点奇怪的。 对， 先分享一下歌吧。今天第一首歌呢，来自谢和弦的《于是长大了以后》， 就相亲了。 对，我们就要开始相亲了。谁让你没有早恋呢？茶树橘子这个粉丝朋友他说呢，最尴尬的是跟我相亲过的那个人跟我朋友也相亲了，这还不算什么，关键是他俩第一次约饭的时候竟然叫上了我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啊。这大家都是一个圈里的，都是相亲圈里的。 哦，这个不行哦，我介绍他闺蜜给你认识一下。 对，侍卫是吧，大家互相之间，没准我跟他不行，哎，我跟另一个人就可以了。 还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呢。王子公主居然也有在陪酒，于是长大了以后，你发现课本里面教的学的都只能当参考用。于是长大了以后，有些事你非得要经历搞懂，长大了以后不想懂也要懂，让命运接受不让命运接受，只是受伤还汹涌。于是长大了以后，我慢慢跟那些事做了朋友，忘记你当初贴着几次才是你的自由，就没人能够就没人能够 迷茫青春追梦想。他说呢，原来听朋友讲过一个挺有意思的，说他去相亲，和对方聊得挺来的，感觉呢互相都有好感，一起吃了饭，一起看电影，到了晚上回家后呢，发现哎，一高兴一激动，互相忘记留联系方式了。之后呢，经常去相亲的地方转，希望可以再次遇到，可是呢就再也没有遇到过了。 啊，我感觉他们应该是在那种就是集体相亲会上认识的，要不然的话，如果是亲戚介绍，肯定还会找得到联系方式。 是， 这就尴尬了。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聊得来的人，哎，你还忘了留联系方式了。 对，错过了一个美好的缘分。 今天第二首歌呢，是来自于王柏宏和朱赫的《还爱吗》。 可能是当初的年纪太小，不懂什么是爱，总是会不经意间就会把他伤害。外面世界实在是太苦的，独自都在，因为他们的诱惑，最终还是放弃了真爱。他当初说的话，我可能都不太记得，当时他落下的眼泪，我好像都没给擦过。我后悔那年的我没有及时的抱住他，我后悔那年的我怎么忍心把他一个人留下。 七千米海岸，他说呢，三个相亲对象已经陆续在朋友圈秀恩爱了，而我还在单身。怎么别人都成功了，你却失败了呢？ 加油加油，最好的还在这个远方在等着你。会长大的幸福啊。他说呢，你一见到相亲对象就知道你在介绍人的眼里是什么货色了。 哦，因为是对等的是吧？ 对，门当户对嘛，可能这个介绍人觉得，哎，这个姑娘是这样子的不错，然后呢，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男孩配她。 第一次是你主动要我牵着你的手，第一次是天冷了你主动的抱住我，第一次见面时候的我其实很害羞，第一次为一个女孩我也哭过也笑过，第一次是你主动要我牵着你的手，第一次是天冷了你主动的抱住我，第一次见面时候的我其实很害羞，第一次为一个女孩我也哭过也笑过。 十一要流浪，他说呢，我姐被家里逼着相了一次，对象是我姐的初恋，关键是他俩还成了。那请问为啥当初要分手呢？ 这不当初年少无知嘛，觉得还能找到是吧，还可以说跟着自己的心走，但是年纪大了觉得哎，好像也遇不到什么更合适的人了， 还是原来那个人更适合我。 对，心心念念的我觉得又回到了原点，其实这样也挺好的，总比陌生人相亲硬着说是结婚了这样好。 对，觉得还是个大团圆的结局呢，真好。 老天会报应我，会叫我负责失去的小 baby， 我好 baby I'm so sorry I'm so sorry I'm sorry。 我从没想过去年海边放空明灯许的愿，我从没想过见你第一次就说的诺言，我从没想过你为我付出的一切的一切，好像一首歌都不能描述的完，我知道我不打给你你也不会打给我，每晚睡不着握着手机看见你的名字都好舍不得，我知道我不 Q 你你也不会上线找我，输入了无数次想说的话却删了重说，这个夜晚属羊都很难睡得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六五四三二，这次错过好像比从前都痛心，因为你太多的包容我都去伤害你，记得上次来我家 make love 留下的发卡，我一直都 不回头的我你我。他说呢，相亲需谨慎啊，照片往往与本人差别很大 啊，所以不要这个抱着太大的希望，把这个预期放低一点比较好。木青宁350，他说呢，第一次相亲，男生问过我的专业和职业后，说我不想找学建筑工程和干建筑的女生，因为都太汉子了，而且老加班也不怎么顾家。我当时就呵呵了。 哦，受到歧视了，这还？ 这个职业歧视是吧？ 这样的人我觉得不要也罢是吧？我觉得这样的人有偏见，他以后可能生活中对其他事情也会有偏见的。 下一首歌来自许飞的《如果这样能使你快乐》， 是挺欢快的一首歌， 感觉这个名字特别适合送给爸妈，如果我相亲能使你快乐的话那我就去了。 还留有你的气息，眼看着一切即将成为过去，而我却无能为力。 田宝他说呢，人生第一次相亲，剧情很狗血，见他第一面确实是我的小清新，我以为我会和他谈一场不一样的爱情，后来呢才知道前女友是他过不去的梗，听说两个人是父母不同意分开的，没有谁对谁错吧，一个人不爱你你能怎么办呢？ 哦，其实 这个 还有隐情。 对，这个男生看来是被爸妈强拧着去相亲的， 对， 逼着分手的。 强扭的瓜不甜呀，最尴尬的是你居然看上他了。 嗯， 帽子君他说呢，女方问，听介绍人说你开的车很好，是宝马还是路虎？我轻轻一撇嘴说道，都不是，我是开轻轨来的。 对，比宝马和路虎都更值钱。 这个上千万的车呢。 是。 洒脱。 朋友呢，他说呢，第一次去相亲，男方竟然迟到了快半个小时，吃完饭后呢，不送我回家就算了，我自己觉得他可能不太适合呢，所以就把饭钱转账给他了。他刚开始说着不要，最后说要不咱俩 AA 吧。遇见这样的人，我也是无奈了。表面 还挺会过日子的， 但是其实心里可能还是真是想 AA 的。 对，胖桂圆他说呢，相亲的地方是火锅店，可能是我那次吃的太多了吧，所以失败了。 今天的第四首呢，是来自于李佳楠的《哪一种女孩》。 哪种女孩更适合我呢？QC0317 他说呢，记得有次相亲，女方迟到了一个多小时，地点是在一家日料店，我坐在榻榻米上腿都坐麻了，对方来了吃了点寿司，回去后跟我说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腿脚不方便，要知道我就不来了。他以为我是个瘸子。 太搞笑了， 这就不干了。 明显不是嘛，都没有拐棍儿。 腿坐麻了。 所以说下一次大家相亲的时候一定要选那种不要盘腿坐着的。 本来还以为逼格很高呢，结果把自己给绕进去了。每次擦着过河又是换作我从来时常搞不懂 Baby 你太坏，我要的爱不来不缺 游戏人生。他说呢，女方一开口就问我工作收入学历有房没，我一一回答完以后呢，他说挺满意，我对他说我不满意你长相方面不满意。 这个反击不错，既然你这么现实，那我也来现实的。是四年是思念的，他说呢，都起开让我来说。第一次对方呢在我面前一根接一根的抽烟，第二次我嫌他刘海太娘，第三次全程他不跟我说话，第四次聊天只会发呵呵，第五次比我矮了半头，第六次站在太阳下晒了一个下午，第七次属相不合，第八次长得丑，第九次说话聊天特尴尬，第十次是个妈宝男。好了，我记不住那么多了。 哦，看来还有更多次。 相亲了好多次呀， 能记住的就是十次了， 就是这些比较有特色的。 对，我等不了你了，那个少年。他说呢，去女方家聊了一个多小时，把女孩逗得笑不停，然后我扭头走了。 怪不得你单身呢。 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继续发展下去呢？ 祝孤生啊。下一首歌来自郭小薇的《花开》，希望每一个相亲的同学都能够有花开的那一天。 也是要找到合适的人再花开是吧，不要稀里糊涂就开了。就让心儿飘飘飘飘过来揣一揣，我的笑颜暖暖的会员果汁。他说呢，亲戚给介绍的，重点是呢晚上开房让我上去坐会儿，我说不去，他说我还能把你吃了不成，我就上去坐了一会儿，刚进屋就要抱我，我就拒绝了，他说我就抱一会儿还能把你吃了不成，我的天哪，套路啊，难道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？ 立马我就走了。他一看不行啊，不能让我走啊，就开始拉我。幸好我力气大，反手就是一巴掌。 哇，这是来约会、这个相亲还是来约炮的呢？ 是呀，感觉这男孩也太不自重了吧。 哦，太直接了，第一次这个相亲就要想上床。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年轻人自己私底下的相亲，肯定不是亲戚朋友给介绍那种，是吧？如果亲戚朋友介绍的，肯定不敢做这种事情，名声就坏了。 对，还有这个朋友他就说，他说很多亲戚介绍的，亲戚自己都没见过，这是亲身体验。 是，一般都是说，哎，我有一个亲戚的家的谁谁到适婚年龄了，还不错。然后呢，中间人就听到了这个消息，然后呢，哎，正好他这边也有一个女孩很适合。他都可能没有见过， 对，但实际上可能真的是别人的这个一面之词、所以这个相亲还是要谨慎一点，不要太相信这个亲戚介绍的。 对，一般的话我如果给别人介绍对象啊，我就是一定要知根知底的那种，我才敢放心的跟别人说没去，要不然我真的觉得如果以后两个人过得不幸福，我有很大的责任。 对对对，一定要负责任啊。我的笑颜暖暖灯花开，我的笑颜暖暖灯花开，我的笑颜暖暖灯花开。新格格他说呢，第一次见面男方就迟到了一个半小时，着急过来呢还把车给蹭了，好不容易见面了，妈呀，说好的中央台男播音员的长相呢，27岁的小伙子都快秃了。我客气下说不喝东西了，就真的只给自己点了一堆吃的喝的，我和闺蜜啥也没有，真是大眼瞪小眼，果断 pass 了。 这种男生就不会来事儿啊。 对，要不然也不会那个单身这么久。 愿泪花纷生如戏，剩下幻灭的身影，原来真正的凋零是安静。天空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，是来自于牛奶咖啡的《一个人的风景》。 眼底没有比最初最难以忘记， 冬至小小小吃货他说呢，介绍人跟我和我妈说的天花乱坠的，有房有车，又高又帅，工作好，人品佳，结果见面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又黑又胖还满脸油青春痘的啃老族。聊天过程中呢，一直跟我吹嘘他在酒店打杂可以偷吃东西的好工作，出去吃了个麦当劳还一直想搂我的肩膀，在我明确表示我和他不合适之后还一直给我打电话。 好，天哪，好油腻的男人啊。 而且我觉得这人三观有点不正啊。 是，忽然脑内出那种猥琐大叔的形象。 对对对， 那梦一样的场景，每个人微笑之意，为何最终扑向离散而去， 张勉琪他说呢，我今年18还没毕业那会儿呢，有一次我妈突然超级严肃告诉我说，闺女啊， 上了大学一定要把握好机会，抓紧时间谈恋爱呀、啊！要是晚了没了，我可不想带你去相亲，多丢人啊！是亲妈鉴定完毕。 哎呀，这个妈妈真是想得远呀，想得太周到了。 对呀、啊，我觉得在大学里你找一个男朋友，总比你去社会上不知道底细，对吧？然后又面对着这个鱼目混杂、各种人，总比那样来得好，真的。 对 ，CM 慢慢他说呢。刚化好妆准备出门，爸爸就说不用去了，够失败的吧。 这个爹是亲爹吗？再分享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条留言，它叫做呢三秒梦三年痛。他说其实相亲也没有啥，合适就谈，不合适就拜拜。说一下，我现在男朋友就是相亲认识的，马上就要订婚了。 今天终于有一个相亲成功的了。 让 我觉得其实相亲这件事也不是说完全不好吧，就是真是得要看缘分了，不要强求、要慢慢的去等。 对，相亲还是有成功的案例的。 嗯， 也希望大家既然已经选择这条路，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真爱吧。 是，只不过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失败的案例，对吧？肯定还有成功的，找机会可以我们可以分享那些成功的案例。 嗯，好了，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聊到这儿吧。 嗯，希望大家呢能够听完这期相亲失败的经历，能够在哈哈大笑的同时呢，对相亲依然充满信心。 嗯，对，我们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，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的，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里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，或者找到莫达人和萱草，期待和你的互动。 嗯，好的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 拜拜。 嗯，拜拜。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分享一首莫大人最近刚刚发的一首新歌，叫做《睡吧，宝贝》。 睡吧宝贝，不要悲伤，黑夜漫长，等待天亮。睡吧宝贝，不要慌张，迎着风霜大声歌唱。睡吧宝贝，美梦一场，人生无常，愿你体谅。睡吧宝贝，像花绽放，随风飘扬，回到故乡。 这首歌呢是送给一个听众朋友的，他呢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有时候我发现生命就是这么充满了无常。去年在演出现场，就是莫大人的畅聊会，还是一个很鲜活的生命，如今呢却阴阳两隔了。特作此曲吧，送给如烟的往事，也送给你。 不要悲伤，黑夜漫长，等待天亮。睡吧宝贝，不要慌张，迎着风霜大声歌唱。睡吧宝贝，美梦一场，人生无常，愿你体谅。睡吧宝贝，像花绽放，随风飘扬，回到故乡。睡吧宝贝，像花绽放，随风飘扬，回到故乡。 这首歌呢现在已经在酷我音乐可以搜索到了，大家可以在酷我音乐的 APP 里搜索睡吧宝贝这首歌，送给你的晚安曲，希望你会喜欢。